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澳门第一台。 我叫梁素莹，我是游泳教练。我想揀的歌曲是陈奕迅的《浮夸》。这首歌呢，就是我们入面一唱起就成队都很兴奋的歌。我希望他们听到这首歌，记起自己曾经都经历过那么刻苦的训练，将来我们可以有一个好的成绩。 你叫我做浮夸吧，加几声呵声也不怕，我就是此地存在吧，家中住吧，听日也艳影话我知现在存在吗。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唯有奥运第一台。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香港硬地滚球代表梁玉荣永不可挡，混合 BC 四级个人赛勇夺铜牌，为港队取得本届第二面嘅奖牌。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港队继续取得佳绩，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 九六六，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建筑物小型工程规例已经修订，如果业主希望在物业保留一些僭建的小型适意设施，例如花棚、伸缩檐棚、保安围墙等，只要透过小型工程监管制度下的检核计划，证明设施安全就得了。想知更多，上屋宇署网页 bd.gov.hk 或下载小型工程流动应用程式睇下啦。 晚晚睇国剧830， 号手就位。 向前冲！ 今个星期进入结局篇， 团结一心， 顽强拼搏， 突破极限， 青春无悔。 经过重重难关，最后呢一班中国火箭军的生力军，能不能够达成他们心目中的目标，成为王牌号手呢？晚晚看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号手就位。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吐息。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咁啊，近年香港咧有关叶问嘅电影咧，分别有梁朝伟饰演嘅一代宗师咧，嗰套电影睇睇下，突然间发觉咧，原来宗师系得一代嘅，咁啊嗰个主角转移咗章子怡做嗰、那个，咁啊好奇怪。咁另一个就黄秋生扮演嘅嗰个嘅叶问叫《终极一战》啊，咁嗰个咧就另一种叶问嚟嘅，但系甄子丹咧就2008年开始系叶问一到二到三到四啦，咁啊。葉問四就真係好有運喎，因為點解咧？因為香港啊，就係佢播完之後咧，電影院就關閉咗咯，大家停咗，唔入得去睇。咁所以睇完阿葉問死咗之後咧，咁就停咗一輪啦，大家。但係咧，因為咁多嘅葉問電影又企咗，即係詠春熱啦。咁啊，今晚咧，我哋就特別請嚟咧，樹人大學新聞同埋傳播學系嘅系主任李嘉文博士嚟分享葉問心理世界嘅心靈世界啊。咁點解 到咁啫？娛樂 笑啊，開心啊，因為即係好多年冇見啊嘛，你係咪先？即係 各位觀眾好，各位聽眾好。 咁啊，李嘉文咧把声咧好靓声啊，头先阿监仔赞佢靓， 系多谢你哋咁正面教去提醒大家， 唔系声，你个样都靓啊嘛，嗰阵时系吓，即系电台嘅一个即系花嚟噶嘛，系咪先？咁我记得 好耐以前啦， 唔系我记得我喺北京咧就见你啦，好笑啊呢、這个人喺三里屯嗰阵时。十几年前啦，三里 屯。十几年前，我哋相识系2003年 啊。系咯，喺三里屯同我讲，喂，你试下呢度行出去啊。 你唔使两分钟咧，就会有个女士埋嚟同你即系搭讪噶。 系啊，就算我翘住你都冇用噶，都救你唔到。 我死都唔出啊！我话点解？咁如果我行出去三分钟冇女士同我搭讪，咪好冇面噶？ 系我哋一路讲紧好多年嘅即系相识嘅经过咯。 系啊，咁啊，但系点解最近突然间咧就会又出书啦，又即系整一个关于叶问嘅东西啊？点解咧？ 系咁都要讲翻我嘅。武術嘅經歷啊，係啦。咁其實我本身都不嬲都中意中華文化嘅。其實好多年前都想學詠春，咁但係你知啦，即係香港名師好多，咁但係每個性格都唔同。 我細嗰陣時咧就我大你好多啦。我細嗰時候我哋嗰啲學武人咧就走去遊一村公園啊，即係嗰啲三角公園嗰度學嘅。咁啊嗰陣時我爸學，我爸識洪拳嘅， 都好犀利啊！洪拳 犀利，我細個邊個識詠春啊？唔識噶。 係同埋當年。洪拳是很即系热烈的嘛，系咪？无论是电影啊各方面啦，系咪？ 都唔关事。最重要咧就系我哥啊，走咗去学咏春啊，哇！俾我爸闹到、啊。 点解啊？ 女人拳学嚟做咩咁啊？咁、哦、啊？ 咁就真的要了解一下咏春 先知道。系啊，真系佢因为洪拳佢就好讨厌我哥学咏春，即系门派嘅分别咧。个第一咧，第二就系佢觉得咏春个创始人系女士嚟嘅，呢啲女人拳嚟嘅唔 OK 嘅。哇！你估佢唔到，即系最近啲电影就俾阿甄子丹拍到咧，喂，好似突然间变咗男人拳上身咯。 唔系咁，当然啦，即系如果我哋要即系了解翻个源流咧，据了解系真系由阿袁咏春开始。咁啦，咁但系之后再落嚟到依家，其实即系我研究嘅方向就系阿问公啦，即系叶问由喺1949年落嚟香港之后嘅一啲流播啊，武术系其中一个环节啦。但系我自己有兴趣嘅，即系包括咗头先所讲嘅就系、是，我一直都好中意中华文化嘅。咁因缘际会啦，咁就有一年去咗山林道嘅拳馆去了解。 即系好奇怪，中意中华文化，可能佢饮下茶啊，吟下诗作下队啊嗰啲咁嘅啫。即系点会走咗去武馆咧？即系武馆系俾人感觉系咩咧？就系、是。三界九流噶嘛， 咁可能 你身为一个女仔、走上去武馆， 咁可能识我嘅人都知道我本身都比较豪迈啦，坦率，我哋要将啲正面嘅字语即系形容一下。咁我自己本身都比较男仔头嘅，咁跟住 我仍然全唔系男仔头啊，呢、這个吓个心灵世界倾向男仔头。 系我哋今系啦，我哋今日倾心灵世界，跟住我就系上咗三林道拳馆。咁初初去睇嘅时候，咁我好中意嗰度嘅文化，其实因为可能我哋做开记者啦，因为我1997年可能啲听众，我哋嘅听众群咧，可能都有少少印象。1997年嘅时候，我全职做电视台记者，工作需要咧，其实我哋经常去见一个人或者喺个场合咧，我哋好中意 scan 一个人嘅，由头睇落噶， 扫描下先， 冇错啦，即系睇 嗰个。电脑冇咁快可以扫得到啊！手机未 系智能手机，有冇啲 用双眼去扫佢？ 系啦，系官员好啊，定系即系教育界嘅咧？因为我都好长时间系跑教育界新闻。 喂，冇理由扫一扫就知佢系官员定教育界噶？ 喂，你唔认得好大件事喎、啊，作为记者，我成日都觉得应该要听把声就认得噶咯、啊。所以我经常同啲学生讲，你朝头早有冇听啲电台嘅风烟节目？你一定要听到人哋把声，你要认得、啊。如果唔系，嗰个官员一。行过你仲冇得嗌噶啦，咁所以我自己惯咗嗰工作嘅模式啦，成日都要好容易审视人哋嘅外表啦、工作啦，究竟啱唔啱用或者啱唔啱使啊？我哋可以讲话，即系无论做专题啊，做咩咁，但系上到拳馆啱啱系两个世界嚟嘅。你上到拳馆唔该，你系林以乐得啦，咁开始咯，对住块镜开始练啦，咁样啦。 或者你边个？ 对唔住，我当时我第一次上去，我见到其中一个助教系谢霆锋。 吓、 系冇人好似你咁吓咁咯，大家咪继续练咯，咁佢咪摆低个袋咪喺度练咯，咁啦。咁所以我几中意呢一样嘢，因为我谂即系听到我哋嘅节目嘅，可能都唔会太细个嘅。做咗几廿年人，或者我成日都讲我40多岁啦，依家我谂开始有啲攰噶啦，即系大家都觉得如果你要。开始竞争啲乜嘢，留翻啲20多、30岁噶啦，系咪？我哋40多、50岁或者再即系成熟啲嘅，开始就有啲悟性噶啦，会 死啦！啲后生又唔会争名逐利， 会当然都躺平嘅好多嘅，系啦。咁但系我都会开始中意，我谂群朋友啦，或者你个圈子咧。大家都是那种唔该，唔系睇你戴咩表，唔系揸咩车，你嚟到 厌倦啊，有啲系咪啊？ 第一，如果你而家冇嘅，就将来都好难会有噶啦。我哋都知嘛，所以咩？可能你而家有嘅，可能你就会谂紧，我听日仲有冇咧？ 你以为女士有第二春噶，可以我俾你听。 每个人睇法唔同，咁所以我自己几中意嗰种睇一个人群一群朋友，唔系因为你系啲乜嘢咯，因为都几攰。 我同埋我都係討厭嘅，因為嗰種嘅因為你邊個所以個態度就咁樣對你咧，咁你覺得唔真誠咯？咁、我哋去到咁嘅年紀就覺得，喂，呢啲朋友唔適宜交噶咯，係咪？我哋交一啲真誠嘅相交嘅朋友，嗰啲我哋就覺得好珍惜噶嘛。 所以同埋我覺得武術啦，即係雖然我只不過我學咗幾個月啫，因為跟住不論我自己嘅時間啦，我湊小朋友啦，我冇再學，但係我其實好仍然喺個拳館裏邊。即系我同佢哋嘅交流多 啦。我唔知咏春系点，因为洪拳咧，我一学就系先学扎马噶嘛。 我哋当然都要首先扎马啦， 先系学扎马， 二字钳羊马啦，由小念头开始啦，咁跟住再上去有不同嘅。 就系打木桩系几时打嘅咧？ 都唔好咁快问住先。嗱，你打好你嘅小念头先，咁样啦。 你知我哋睇电影就系即刻望到甄子丹点样打木桩，一去到梗系问阿师傅几时打啊咁。 我唔紧要，甄子丹拍叶问嘅时候佢都未识咏春，系咪？系，所以咧就每个人唔同嘅。咁但系我觉得我哋同一般做人同学咏春或者同其他国术一样，我谂我哋时间系好紧要的，即系你放几多时间喺度，其实你讲专注嘛，你学国术，其实人都系啫。我谂我哋到咁嘅年纪咧，你就开始谂下，有啲朋友佢专注喺某一样嘢，当然啦，唔系个个人专注某一样嘢，你最尾好大收获嘅。但系我谂学习嗰个专注咧系好紧要咯，因为我哋而家同时间竞赛 目的唔系想有收获嘅，专注系想学好嗰样嘢，同埋你嗰样嘢你有兴趣，你先会专注嘅。 如果找到興趣是很重要的，因為你知道香港人的啦，很多時候都是尤其是幫 小朋友定的，一至日都很多不同的興趣的嘛。 不是興趣那些，是強迫性學習， 是證書，是不是？是另一樣我挺喜歡的，就是大部分香港的拳館都不會設有證書的。 是啦， 是啦，這樣東西我都挺喜歡 的。是啊，喂，即是沒有說初級啊、中級啊、高級啊的證書班給你啊，沒有的，為什麼這麼有趣呢？ 咁同埋你就算真係俾證書你，又要睇下你邊個師傅俾你嘅。 係，哇！真係，喂，大嗱，你研究呢個中國文化都有興趣啊，走咗去武館啊，咁你身為個女仔上到武館，你覺得個感覺，除咗話佢哋嗰個世界唔一樣嚇，佢睇你就係好單純之外，仲有冇？你會唔會覺得佢覺得，喂，女士，因為嗱，武館始終係男性世界啊嘛，女士係咪行埋一邊好啲咧？咁樣會唔會有啲咁嘅態度？ 哦，近年其實都。唔少嘅拳館，即係當然啦，仍然好多拳館都係男女比例都係男人為主嘅。但係喺我自己師傅嘅拳館咧，其實都有唔少女仔嘅，係啦。咁譬如頭先回答你嘅問題咧，就係幾時學木人裝？通常就係沉橋之後就木人裝咯，都要俾啲時間嘅。但係都好多我嘅師姐咧，其實都已經唔會係。哦，我你又冇人裝，等等先，我哋要等齊啲男仔學曬先，咁就唔會有呢一樣嘢嘅，係。咁另一樣我幾中意佢哋嘅人倫關係，家庭關係嗰種傳統文化，即係入到去咁，你好熟悉我啦，你知道我家庭背景啦，即係我細個嚟自單親家庭，即係媽咪係為主啦，即係冇乜爸爸嘅概念嘅。但係你入到去大家對師傅嗰種尊重啦， 係尊師重道。 係啦，因為我冇大冇細我要分享嘅有一年咧，我師傅咧搞唔知幾多周年嘅，即係嗰個拳館嗰、那個一個典禮咁樣啦，咁啦。我記得咧，我係應該頗為粗聲粗氣地講咗一句咁樣啦，唔記得咗，其實純粹叫佢影相嘅啫。跟住佢成班徒弟係望一望我，有一種哇，你咁樣對師傅，咁我就知道，跟住我好中意嘅其實，因為佢哋你冇睇我師傅即係四十零歲，好似好後生咁，但係原來佢哋支持佢嗰班嘅徒弟咧，仍然真係好敬仰啊。其實呢個年代當然啦，有啲人開拳館，有啲人做師傅，係有英雄感又有。希望可以將佢自己所學嘅教俾人又有。但係你諗下咩情況下，而家嘅人佢先會每個禮拜花一至兩日甚至三日學完之後就要敬仰你。即係其實依家做師傅係好難嘅。即係我覺得呢樣嘢都好值得去探討咯。 同埋電影又教壞人啊嘛，開始啲黃飛鴻師傅突然間行下線低咗咁嗰啲咁嘅鏡頭俾你睇到就係呢個師傅有另一面嘅，你唔好尊重佢啊咁噶嘛。 同埋依家大家都會有部分啦，即係香港係即食文化啦，都同外國有啲似，就係好似會問你嚇咁幾耐會學到無人裝咧？咁跟住幾耐會可以可能走上台或者點？即係。以前的年代可能七八十年代你去学拳你真的不会夠膽问师傅我几耐可以学到啲乜嘢。 梗係唔敢问啦。同埋亦都嗰个年代都唔係为咗话表演嘅。亦都老实因为嗰陣时学拳真係呢咩原因呢我讲俾你两个我哥学拳就係。 係。 旁身啦、啊。 好紧要噶，因为行出去突然间有啲社团人士行埋你老笠你嘅时候，你要点样还手啊？好紧要，保护自己可以即刻走得到啊！啊，脱离现场啊！如果唔系你都唔够，唔即系不能脱离，唔好话讲救人添。第二就系先至真系讲紧强身健体嘅吓。 嗯，但系我师傅成日都会讲，强身健体有好多嘢可以学嘅。 系啊，跑步啦、啊，游水啊，乜都得噶啦，剑击啊，好多而家系咪啊？点解一定要呢样咧？咁啊讲，我哋后生时就系呢样就最简单。单嘅老实地吓， 同埋即系我谂，我哋唔系相差太远嘅啫。即系我谂70年代嘅时候，香港嘅武馆盛行啦，广东道啦，好多地方啦，即系成条弥敦道有好多间拳馆咁样。咁当时你仲记唔记得70年代真系红拳嘅好多电影啦，好旺嘅。跟住到后期再翻嘅时候，就系叶问啊或者其他嘅电影。我即系尤其是我依家做新闻与传播学系嘅研究啦，我自己本身其实电影又或者社交平台等等。其实真系对于武术嗰种推动咧，其实系好有关系嘅，所以呢样嘢都好值得，我觉得值得去研究。 绝对系我哋睇黑白片，系睇呢个关德兴、黄飞鸿啊，即系同石坚打，哇！一路睇100几200集咁睇落去噶嘛，咁所以个影响系相当大嘅吓。咁后来去到，咦？曹大华嗰啲 V 嗡嗡就开始脱离现实啦。 哦，先学神针， 系啊，有啲脱离现实， 我识噶， 离远个 V 嗡嗡咁嗰样，女底咗有啲脱离现实啊，觉得。 因为我记得我读书嘅时候，小学嘅时候翻下昼班嘅，曾经朝头早11点几咧就会重播嗰啲粤语长片嘅，粤语长片嘅时候 你知道， 系啦，我大约都知道嘅。咁后期咧，其实真系好得意嘅。到后期，我最记得咧嗰阵，我细个我有时会喺我阿婆嗰度，礼拜六日会喺度。咁我最细嘅舅父咧，佢最中意成日播咩咧？李小龙识背噶啦。 嗱，我正想講李小龍出現點嘅李小龍電影出現點解當時咁震撼咧？就係、是、因為嚟咗一輪嗰啲 V 嗡嗡電影咧，你覺得係好脱離現實，即係我同你距離10个身位，所以一掌打低你嗰啲咧，哇！嗰啲簡直係難以相信。但係李小龍唔係喎，一出嚟真係同你埋身搏擊喎，嗰種震撼性喺呢度啊嘛，就即係你三個凌空跳起第一套電影凌空跳起咧，踢到對方落嚟咧，覺得哇！呢、這個設計真係一流啊，咁噶嘛感覺。 係，但係我又好，我諗都係緣分嚟嘅，因緣際會。我後期即係我學嘅即係嘅拳館啦。咁我師公咧就係黃順良啦。咁其實佢就係李小龍嘅授業師兄嚟嘅咁。但其實佢哋好少講嘅，即係當然佢哋係覺得係一件咁嘅事嘅。咁但係咪成日都要即係攞出嚟話啊？我嘅師傅咧就係同阿李小龍好 friend， 啱啱調翻轉嘅佢哋。咁所以其實係好得意嘅，佢哋嗰個拳館嗰個文化啦，系你上到去，其實係會有一種，咦？有啲拳館咧就仍然維持住50年嚟不變嘅嗰個樣嘅，即係上海街成個裏邊嘅陳設啊，各方面啊，嗰啲地板啦、你無論掛嘅裝啊，諸如此類，同埋唔係個個當時係有錢買嘅嘛，即係一個單位。咁你諗下，50年嚟佢租個地方，阿爸過咗身之後，即係我其中一個就係訪問，即係。樂耀師傅的兩個仔啦，咁樣你諗下，有而家有幾多人係會堅持阿爸中意嗰樣嘢，個仔又中意，仲要幫你傳承喎。哇！呢樣嘢其實真係，我上個禮拜都有上去佢哋嘅拳館，我係覺得你淨係聽你都覺得好難得啊。我好簡單講就係上海街有幾百尺嘅拳館啦。朝航晚拆嘅真係，係啊，即係佢哋嗰張木嘅嗰啲咁樣嘅sofa咁樣啦。骆建刚师傅咧，日头教拳，夜晚就喺嗰度瞓噶。佢明明有间房噶，嗱、仲要开住灯嘅。原来嗰间房咧系阿爸瞓嘅、自从过咗身之后，一直都冇，就系留翻个所有嘢都陈设都摆晒喺嗰度。 哇！ 即系呢样嘢系， 要情怀，因为你一落咗街已经唔系嗰样嘢嘅。 冇错，系另一回事。你谂下系，所以好吸引到我嘅。 咁我哋嗰代有咩叫家传至宝啊？ 系 而家冇咗咯。 有啲秘笈啊，睇有冇啲乜嘢系嘛？咁咏春其实冇乜秘笈嘅，系啦，咁亦都系几得意嘅。你要喂，可唔可以流传翻你个拳谱啊、口诀啊？其实喺网上有好多好多不同嘅资料嘅。 周星驰电影10蚊一本，你系益你啊咁。 系啦，跟住原来我问佢两个，即系阿文公嘅两个仔啦，即系包括咗阿正叔过身啦，冇几耐之前咁啦。但系佢两个仔都话，所谓嘅口诀咧，有啊有，不过阿爸好少用嘅，系啲人中意啫嘛。 即系满足街坊，即系俾啲口诀嚟啫。 唔系有讲嘅，系啦，即系有啲就系后期啲人，即系佢哋学拳，佢觉得容易啲，咁你咪讲咯。但系阿爸平时都唔讲嘅。仲有即系大家有阵时你会见到咧，斟茶，哇！我要拜师学艺好紧要嘅咁啦。咁佢第二个仔阿正叔就话：我阿爸，你一斟茶佢计身噶啦， 系咩？ 你唔好斟茶，一斟茶已经想我计身噶啦咁。所以。以前的年代的人你要跟真正的師傅拍一張照片 是很 難 因為他就是不想你拿著張照片資料撞騙 很聰明 我們現在沒辦法你剛才你看到我都立刻捉住鄭志誠拍張照片 現在太方便了嘛沒辦法是是即是以前拿相機已經艱難了你拿相機搞得來我都真的起得身的現在手機不行、啊、未起到身已經拍了你了 所以當我們做研究的時候你拿很多報紙、嗯、你拿很多舊的相其实系好多故事嘅，其中一个故事系好好笑嘅。有张相咧就系好多人嘅，1955年影嘅嗰张相。跟住咧有啲人即系依家近呢几年啦，就是、第一行坐喺阿民工附近啊，呢个就系我啦咁啦。跟住大家就喺度计，吓嗰阵应该唔系而家咁后生嘅咁啦。即系其实有啲人我谂住 认错。 博你唔认得，跟住嗰个系我，咁跟住你知啦，即系 白相都几难认。 系啦，咁你知咏春即系好多同门，大家都觉得喂唔应该咁样嘅，跟、嗯、住后期咧，即系阿徐尚田师傅，即系佢个仔啦，即系同我哋分享就，所以后期咧，大家就同心协力咧，写翻低个名 字，哦， 以正视听咁样啦，费事你话啊，你林以乐对唔住，唔系你呢、啊這个， 冇理由第一行讲俾你听。 所以其实你谂下相，你唔知道争头位，你仲要认嗰个系你的，你谂下，所以系成日研究方面都有啲吃力嘅，唔容易嘅。即系如果冇叶问咏春界嘅人一齐帮手咧，其实都冇可能做得到。 嗯，同埋我真系觉得你好劲啊！咁点解我请你上嚟咧？就我见到啲传媒嗰啲嘅报道咧，你竟然可以召集组，即系哇一扎呢啲咁嘅师傅喺度，我觉得呢件事系完全都唔简单嘅事情。 我觉得系啲师傅唔简单，嗯、即系我谂听我哋嘅节目都应该会知道我哋。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啦。有边个师傅会觉得，哎，人哋嗰个都几好、啊，人哋功夫都几了得、啊，其实系唔会噶嘛。但你，我谂系因缘际会，你系聚集到主要嘅六个系统，佢哋都觉得，哎，我哋想用比较学术研究方法去记录我哋嘅传承。你谂下，其实你有好多嘅巧合。仲要可能大家去到嗰个格嗰度，觉得咦，我哋边一齐做一样嘢咯、 嗯， 所以其实系啲师傅叻咯。 哇，我哋咧要同呢啲嘅咏春师傅呢个漫步人生路啊，邓丽君嘅歌。 一不怕受。 初步具有瘫痪防空、制海以及反制作战体系的能力，对台湾构成巨大威胁，但是认为解放军仍然面临运输工具和后勤支援不足等的问题，现阶段尚未完全具备大规模登陆作战能力。当局明年度的防卫预算达到3726亿新台币，是历年最高，將會採購機槍和迫擊炮，強化反登陸、連續反擊和阻擋敵軍等的能力。在北京，國台辦早前強調，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方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強決心、堅定意志和強大能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314点，跌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29点，升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6，日元110.06，瑞士法郎0.915，加元1.262，人民币6.46，英镑对美元1.378，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对美元0.737。新西兰元兑美元0.70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7.99美元，卖出1809.76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中国东南部，广东沿岸亦都有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五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骤雨较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压轴出场，港队男子羽毛球代表陈浩源、朱文佳分途出战 WH2 级、SH6 级单打，力争出线资格， 全城集气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 96奥运第一台，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硬地滚球香港勇夺 BC4 级铜牌，梁玉荣联同一众队友分途出击，力争混合双人赛出线资格， 全城集气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 96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立法会就以大比数通过了垃圾征费条例草案了。房屋经理学会的会长余真， 只要被人知道是他等垃圾，实会罚的。他们都会想一想，为什么我不用这些钱来找个清洁帮我搞定的事呢？ 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 大型的食肆摆不到分类的设施，这个也是问题来的。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足球是全球最受欢迎的运动，香港都曾经被誉为是足球王国。早在1936年的柏林奥运就有份参与，当年的香港球员大部分是代表中华民国，即是现在的中华台北。由于经费所限，在开赛前两个月坐法国邮轮出发，一路坐在途经的地方踢友谊赛筹募经费，结果筹到200,000+那么多，其中一半是给了香港奥委会做其他的项目经费。1936年奥运足球打16强单淘汰制，当年抽到对英国，有中国球王李惠堂压阵之下半场0-0打和，不幸在下半场连失两球，以0-2输波出局。1948年伦敦奥运，中华民国第二度参赛，不过亦都输了给土耳其0-4。1960年罗马奥运，李惠堂以教练身份任教中华民国，香港之宝姚卓贤、莫振华、林尚义即是阿叔、黄文伟等都是成员之一，不过当届比赛抽到下下签，连队有1970年世界杯冠军功臣杰逊的巴西，有金童子利维拉、查柏东尼压阵的意大利和英国队，不是第一场1-4输给意大利，破蛋的是莫振华，第二场杰逊连中三元以0-5输给巴西，最后一场对英国姚卓贤连入两球，最终都是输了2-3。1988年汉城奥运，中国队外围赛击败香港队，首次打入决赛周，同西德、瑞典以及特尼西亚同组，首仗面对西德以0-3输波，第二场对着瑞典亦都是输0-2，最后一场以0-0打和了特尼西亚，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男子足球的第一分。2008年北京奥运，中国以主办国身份入围，第一场凭着董方卓的入波1-1打和新西兰，第二场0-2输了给比利时，而号称中超五大恶人，南秦星、北周挺、东大林、西柯超、中望松当中的谭望松，因为踢对手夏钦被罚红牌。第三场对着巴西亦都以0-3输波出局。蓝地球，冯坚成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今晚好开心啊！请到树人大学新闻学、新闻与传播学系嘅系主任李嘉文博士嚟分享咧，佢最近出本书叫《香港叶问嘅咏春口述历史》喎，咁啊，佢总共有前期有四个徒弟嘅书， 其实就有好多嘅，不过即 系 我谂比较系统性啦，即系我就拣咗其中即系四位比较早期嘅弟子。 系啊，咁啊，会唔会跟唔同师傅学嘢咧，都会有唔同嘅规矩，或者学到嘅心灵世界会唔一样嘅咧？ 我首先觉得睇到佢哋嘅師傅同埋拳館文化係有啲唔同嘅，係啦，即係我諗跟師傅睇你跟邊個先咁樣啦。譬如我講講梁相師傅先啦。梁相師傅就雖然先游咗啦，咁但係依家其中一個都喺做傳承保育用咗好多力嘅，即係梁錦堂師傅咧。佢係我覺得佢有嗰種以武術嚟到去轉成為載體，跟住我嚟行善嘅，即係已經79歲啦，係啦。咁但係佢，我諗佢忙過我同你嘅，即係包括咗佢有個好好嘅太太啦。咁就搞好多嘅一啲行善嘅活動，去中小學免費教啊。 幫老人家。咁而圍住身邊係啲咩人呢？包括咗美容業界又有啦，退休嘅教授又有啦。我見到嘅就係佢哋好慣咗啲好大型嘅 event， 即係搞 event 嘅。咁跟住耍拳，因為你知啦，不同嘅詠春師傅咧，個個都性格巨星嚟嘅。即係講真，你冇一啲個性，其實你又做唔到師傅嘅，係咪？即係如果你嘅性格唔夠強，你表即係你演說能力唔佳，咁你比較難領導嘅咁。咁啊，梁錦棠師傅咧就係嗰種你會覺得佢係有以前嗰種合意嘅感覺嘅，入到嚟你會覺得佢得噶啦，我會搞掂曬嗰啲嘢。 大合出現啦， 係啦，有嘅。但係我喺佢身上，我更加覺得學點樣做人哋嘅另一半。 啊、 因為我諗，我記得佢太太有時都會同我講嘅。有一次上去佢拳館，咁佢哋幫一個徒弟慶祝生日啊，跟住佢太太即刻同我講：係啊，我哋呢度逢親有徒弟生日咧，我哋都會搞生日會嘅咁啊。咁你諗下，依家 出邊都好興嘅啫，生日會。 喂，你有咁多個徒弟，你唔係叫阿師傅幫你記住邊個打邊個？ 咁梗系师母记啦，系嘛？ 系啦，你师母啊，你谂下，你太太帮你记咁多嘢， 啊记唔到啦。 系啦，咁我觉得一个成就一个师傅咧，身边嘅人其实都好重要嘅。其实， 咁你徒弟真系哇，好刻骨铭心喎！今日嚟学拳，竟然有生日蛋糕。 咁当然啦，唔系个个中意表演嘅，因为刘锦棠师傅嗰边佢展现佢哋嘅咏春系好不遗余力嘅。咁但系我跟嘅都唔少。都唔少嗰啲師傅咧，係中意匿埋嘅，即係另一個譬如阿樂耀係咁樣。咁樂耀係即係樂耀師傅，當然你都先有咗啦。但係依家主要係佢兩個仔，阿樂敬剛、樂敬生師傅係匿埋喺上海街嘅一個唐樓，五十年嘅啦已經係啦。咁佢教 咩意思啊？ 即係基本上我而家噏個地址俾你咧，佢都講話我都唔會開門俾你嘅。 哦， 當然咧，我睇翻一啲即係資料啦，即係譬如新武俠啊一啲嘅武術雜誌，幾十年前咧，其實阿爸是有落廣告的，是有叫人哋學的。咁啊，佢個仔都話以前要揾食，都會有陣時會出邊招下生。但到後期咧，阿爸都揀人嚟教，揀得好嚴。基本上又係見到個樣唔中意唔教啦，冇熟人介紹又唔教啦。咁你可以知道大家嘅性格好唔同啊。同埋我上個禮拜先至去到佢嘅拳館。 咁兩個仔仲有冇教咧？ 有啊有啊，係。 咁佢唔登廣告又唔開門，咁點招生啊？ 朋友介紹，朋友介紹。上到去呢唔好以为佢哋好，即当然佢哋好有个性啦。但我上到去我直情以为我返去睇七八十年代嘅旧嘅电影喺度做咩呢？其中有个师傅 包足，已经系博物馆嚟嘅。 包足，包足，大家练完拳咧，真系食足，跟住有鸡啦，哇，好，跟住我话，我冇嘢带嚟，我负责洗碗，唔使，有人认头咗噶啦，已经咁啦。喂，你其实真系好难啊，你谂下。 我嗰个年代讲咩咧？就系、是、你都食过两晚夜粥噶，即系去个武馆学功夫。 系啦，不过就即系你会睇到嗱，你一般以为吓咁。咁嚣张，又话熟人先介绍点点点，咁你好难传承保育噶，又唔系，即系我嗰本书最尾，咁当然，好多师傅都落咗好多心机，但系最尾你会见到有好多相啦，珍贵嘅相咧，其实系乐耀师傅当年几十年嚟佢储晒喺笼底，嗱、你唔好以为佢净系储，譬如阿林以乐咁样，你净系储你自己嗰啲，唔系，佢嗰啲报纸咧，几十年嚟好多报纸佢储起咗咧，原来佢真系好中意国术嘅，佢唔系净系咏春先储，佢又唔系自己先储，系好多国术嘅都储。你谂下，最近咪大家又谂紧，如果啲报纸我要点样储存先得？佢间拳馆咧就招行万。我先所讲啦，即系瞓噶嘛，冇冷气嘅，佢有部冷气喺度嘅，坏咗 嘅， 坏咗。咁我觉得呢啲系缘分。你谂下，你要几十年嚟，你点样将啲报纸系唔会脆啦，又唔会湿淋淋啦？佢你储翻，你睇翻，你就会知道个人咯。所以人已经过咗世啦，佢嗰种心怀几宽阔，佢唔系净系储自己。我哋老老实实。我做嗰啲訪問就係儲翻自己啦，或者如果教學嘅咪儲翻啲教材， 同埋都已經覺得，唔係淨係儲自己嗰啲嗱，我真係自己都唔儲噶，我唔係講笑。 你老婆幫你儲？ 冇啊，冇人幫我儲，我成日同我女講， 你死咗就知噶啦。 我死咗嗰時候你就真唔知邊揾我啲資料出嚟 嘅。我幫你湊啲，如果我遲過你嘅話， 因為咧我就。连呢个习惯都冇，我觉得好烦咧，净系处理储自己啲资料你都好难处理啊！哇，仲要储成个国术界啲资料，仲系展报， 仲要最尾你谂下，依家你如果见到好多网上平台啦，有翻几十年嘅，可能佢拎上去卖啦，系咪？但系你会见到佢既唔借俾人，其实亦都冇攞过出嚟，亦都冇攞过出嚟。但系到我同佢交往咗一段时间啦，佢知道，因为我。无论我出书做研究， 冇錢不得止，其實都要自己揞嘅。呢啲係㗎，大家都知㗎啦。咁啦，咁佢其實係可能慢慢去觀察你究竟我嚟做乜嘅。咁、跟住佢自己有一日我上去拳館，佢喺個鞋盒嗰度攞咗一紮出嚟咁樣，包括咗好多相。嗰啲相咧係有阿葉問咧平時閒時佢會去龍鳳酒樓飲茶啊。好多啲幾個師傅都未見過佢自己個爸同阿文公嘅一啲其他嘅相。佢、最咩無常借俾我係可以我嚟登嘅。 哇！ 即系你谂下，系几咁难得咧？你虽然你我哋成日话哇接埋嘅咁样，接埋嘅人其实睇下几时你 click 着佢嘅啫。 系，即系同埋佢又不断观察你嗰种嘅为人。 系啦，好在我真系好。系啦，我真系好中意。你譬如以前做记者，真系喂约你林尔乐，你半个钟头好讲完，我对箍要去第二度。我上佢度，我冇带箍啦。我真系坐足成晚咯，即系中我系好中意。听下睇下，喂，你知唔知佢真系会今日上去佢系播邓丽君，下次上去佢播 B G S 嗰啲嚟嘅。 用咩播啊？ 佢有个我哋旧式嗰啲嘅 WiFi 咯，跟住但系开住电视嘅，冇声咁样，系啦，即系你以为嗰啲 喂有少诡异啊？个电视睇紧呢套嘢，呢个剧集嗰套原来播紧邓丽君 嘅，冇错啦，系啦。咁可能我多谢我妈咪嘅，因为我细个嘅时候成日听电台节目啊，听邓丽君啊，所以完全搭到嘴嘅，即系。我谂有阵时都要讲缘分同埋啱唔啱，所谓啱啱嘴型嘅， 因为有时系我系师傅，我同你讲邓丽君，你都唔知系乜嘢，你同我讲邓兆尊，你明系嘛？ 都有都同姓嘅， 系啊，同姓呢个完全两个人嚟嘅，你明唔明啊？咁啊唔啱嘴型啊，呢、這个嘅搞唔掂啊，咁样系嘛？ 系啊， 咁啊系，但系你最呢四个当中，你最熟边个？如果咁样， 我当然最熟我自己王系啦，即系王顺良系。虽然我只系学咗几个月啫，咁但系因为我经常都会去翻我自己师傅嘅拳馆啦，同埋我主要我研究嘅就係阿王尚良嘅仔王康忠，咁係我師伯啦。咁佢同阿葉準即係阿文公嘅大仔好似嘅，都有啲特色嘅。所以我初其實係拍紀錄片先嘅。佢兩個其實同今時今日香港好多家庭嘅組合都一樣，阿爸好叻，即係未必係最有錢嚇，但係佢可能阿爸好有 talent 嘅。其實最怕呢啲。雖然我冇呢個壓力，但係你諗下爸爸叻，咁個仔或者個女，我仲可以點啊？我乜嘢都話係林爾樂個女喎，即係好無趣噶嘛，係咪？咁佢兩個就係初都唔係話完全好中意詠春嘅，即係屋企人亦都冇逼到。咁但係慢慢到爸爸去世啦，咁你要接手啦，咁當然都承受好大嘅壓力啦，即係。究竟佢哋系点样面对嘅呢？由未必最中意，到你要传承要保育，大家都不停话，即阿爸在世嘅时候又唔见你好热衷咁样。佢哋两个令我好折服嘅其中一样嘢，我谂如果听众你有时间，你求其喺 YouTube 打首度首页嘅首道德嗰度首度，我拍咗嗰条纪录片，其实我拍咗好几年嘅。你谂下，如果你系一个普通人素人咁样，有个学者话帮我想揾你做素材拍纪录片，拍几耐唔知道。成日都会跟住你嘅，喺边度播唔知道，当然系冇钱收啦。到最尾剪完出嚟，佢一格菲林都冇睇过，跟住第一次先至喺个首映仔树人嗰度播。唔系讲好嘢嘅，其实系讲佢而家嗰个喺个咏春嘅传承度面对啲咩问题咧？师徒关系系点咧？我谂头先你咪即系 off mic 同我讲师徒关系， 冇噶啦， 系啦，即系其实你听都知道。应有少少 系啊， 系啦，唔系， 因为最近 唔系讲紧好嘢噶。 最近访问阿涛哥啦，喺另一个嘅我自己嘅私人频道里面访问佢嘅时候咧，佢都话：我哋而家冇师徒关系噶啦，费事烦啦。你因为收徒弟，你又要管埋品格啊嘛。佢话点管啊？教唔到喎。 自己个仔都未必能够百分百听你讲。 佢话而家冇噶啦，上堂噶啫咁啊。 唔系，我谂我好好彩啊！我谂我拣嘅其中研究呢六大系统啦，即系其中六大系统啦，佢哋有个共通点嘅。第一，基本上佢冇理过我会点写佢。而头先我讲呢两个阿叶准同埋阿黄康忠就系拍完啦，摆埋上网喺 YouTube 你喺下边咧，好多人留言嘅。咁啊，梗系唔系话你哇劲啦，唔使讲啦，系咪？由你个手法啦，你点样打啦，哇咁样传承啊，咁啦，你谂下佢哋嗰个心怀啊。 個胸襟要幾廣。我覺得依家大家講緊網絡欺凌，兩個做大師個仔咁都係叻人啦，係咪？即至少你背負係你自己個招牌同埋你阿爸個招牌。我覺得呢度已經好多嘢可以學嘅。 咁 係 兩個世界價值觀嘅困嘅。頭先你所講到咧，一個武俠世界啊，即係呢個武術世界咧，佢哋仲係好尊師重道啊。 好似講緊從前好耐好耐 年代一路承即係傳承落嚟嗰種價值觀係冇變過啊嘛，係咪？咁但係而家你困到嘅就係咩咧？外邊嗰個世界，即係武俠世界裏邊嗰啲咧，就已經我話知你啊。你即系老实讲，李小龙早死啊！如果唔早死，我谂而家喺网上一样俾人欺凌啊！你跳嚟睇下 ，be water 系啊！你明唔明啊？即系个情况系咁，系我唔会尊重你噶，对唔住系咪啊？咁我哋细个就好尊重啊！哇，你谂下，见到李小龙哇，几开心啊！喂，擦身而过都好唔掂当，而家。点啊？咁啊咁啦。 所以我觉得更加你而家出嚟做师傅，你首先就系你要接受到，当然你有一日系可能会你嘅动作冇咁快啦。 嗯。 第二就系如果你嘅追随者有一日佢不断质疑你，其实你教紧佢啲乜嘢咧？即系我识嘅好多师傅已经由拳脚嘅功夫系去到拳理，跟住哲理，跟住人生观嘅，而唔系净系教你点样打。即系点样打，其实上 YouTube 好多人都觉得睇完就识打噶嘛。 嗯。 所以其实唔系嗰样嘢嚟，系啦，即系。即好似上个礼拜六啊，魏炳郎郎哥嚟我学校嘅一个讲座，佢话我真系未见过有任何一个人系睇完 YouTube 可以做到一代宗师嘅， 做到一代咯，一代嘅。 所以研究无论研究同埋真正依家上拳馆学嘅人，其实我相信佢哋唔系净系学点样打长交嘅，即系我识嘅唔少师傅都系唔打噶啦，唔系打唔喐，而系当你识得打交嘅时候，其实我喐手俾你睇好珍贵噶嘛，即系有冇啲更加聪明嘅方法咧？即系拳理里边你。个中线我嚟做咩嘅咧？你中庸嘅态度啦，等等，即系绝对唔系一般人仲以为系烂仔交嘅。 同埋我我头先开头嘅时候讲到有三个人做个叶问啦，吓咁啊，甄子丹，我觉得嗰套嘅叶问系令人欣赏嘅地方就系、是，特别去到叶问三同四咧，有一种哲理做咗出嚟嘅。咁有啲观众未必留意得到就系、是，佢每一场嘅搏斗嘅里边咧，总留一手，佢唔会话要赢尽嗰種嘅武術哲理咧，係一種人生，總要留一步俾人，你唔好逼大人去到牆角冇彎轉嗰種嘅武術哲理，我覺得真係好欣賞。 唔係我認識嘅一啲師傅啦，包括我自己師傅啦，佢哋而家諗法就係打拳或者打交，即係武術係做咩咧？全部都係講緊 timing 啊嘛，即係你個時間點樣控制，或者你嘅機會成本係點樣？其實同學做人係一樣嘅。當然啦，你好多課程都咁講嘅，但係你想。拳馆你学嘅时候，佢真系打到俾你 打 你噶。而我真系见过我师傅嘅一啲徒弟，其实好多都系喺一啲自己开或者阿 爸本身系有大公司嘅。佢哋系点样咧？上下堂咧喺隔篱抄笔记，佢自己 get 到一啲嘢 mark 低，即系佢未必系最好打嗰、那个，但系其实佢听你点样讲拳嚟，佢隔篱系用得着嘅。甚至乎好多都系啲大学嘅教授啊咁样。所以拳脚功夫可能系以前嘅年代，大家好似你话斋阿爸点解话阿哥要学咧？有翻两道散手先。 系啊， 依家唔同啊，人哋打你即刻拿部手机嚟影一影先。咁呢个系最强武器。 我哋先听一首歌，王菲嘅《但愿人长久》。 相恋。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歌手何韵诗原定下星期在香港艺术中心举行七场演唱会，他接获中心通知，需要取消预订，终止租用场地。香港藝術中心發言人回應傳媒查詢時表示，決定取消原定本月8日至12日在壽臣劇院舉行的音樂會節目，向已經購票觀眾和受影響人士因為造成不便而致歉。發言人表示，藝術中心早前批出有關場地申請後，考慮到有關合約條款、社會情況和相關法律，決定取消有關節目。中心說會同主辦單位作適當安排，商議其他後續事宜。警方檢獲超過126公斤毒品，涉及1億4700萬元，15人涉嫌販毒被捕。警方說涉案毒品包括可卡因和大麻，犯罪分子透過互聯網將毒品圖片和關鍵字眼等資訊發放到社交平台販賣毒品，為逃避刑責會引誘年輕人從事販毒活動。警方又說受到新型肺炎疫情影響，學生早前停課在家，缺乏監管，提醒年輕人要小心，不要賺快錢。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確診輸入個案，初步確診個案少於5宗。新增輸入個案涉及一名32歲女子，上個月27號由希臘抵港，她已經在香港完成接種兩劑復必泰疫苗，7月在香港進行的抗體測試結果呈陽性。阿富汗的央行一名高級委員呼籲美國財政部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採取措施，容許塔利班領導的政府有限度取用阿富汗的國際儲備，否則阿富汗將面臨不可避免的經濟災難風險和人道主義危機。這名委員強調，不是為塔利班講好說話，只是以央行委員身份推動有關進程，並計劃本星期內和美國國會議員會面，亦都希望盡快和財政部官員對話。他形容如果繼續凍結阿富汗的國際儲備，當地民眾將會窒息，進一步被推向貧窮境況，並因此受到直接傷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312点，下跌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30点，上升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6，日元110.07，瑞士法郎0.916，加元1.262，人民币6.461，英镑对美元1.378，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对美元0.737，新西兰元兑美元0.70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2.77美元，卖出1,813.2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四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又为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又为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五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骤雨较多。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大家好，我是羽毛球运动员朱文佳，我会选择林奕康所唱的《新一天》的。运动员其实每一刻我们都是追梦的，希望我们香港的运动员永远都举足向前，寻求新的领土，做好自己的本分。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唯有奥运第一台。 队长，换证计划有新消息， 立即报告。 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在2005至07年或2012至18年出生的人士，要在今年9月18号或之前带备所需文件，由家长或合法监护人陪同换证。换证时亦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详情请浏览 smartid.gov.hk。 记得预约啊。 香港读大学有一个现象，入了大学觉得已经完成了任务了。我们香港的大学九成以上毕业，在外国在美国大学可能只有半毕业。我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收多些真的看那些俾心机读那些留在这 里。他是香港都会大学林群星校长。 香港的年轻人其实是很聪明，巴在哪里他就会跳过。你拉高条巴，你以为他跳不过吗？他跳得过。所以我们自己将条巴拉到这么低，其实是害了我们这些年轻人。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一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张凤平。 稻盛和夫被誉为日本的经营之圣、人生之师，作为日本企业家兼哲学家的第一人，他在企业经营和人生理念方面都有独到而且务实的见解。他用了40年的时间创建了两家世界500强的企业，是目前唯一在世日本四大经营之圣之一。另外三位分别是松下公司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索尼公司的创始人盛田昭夫和本田公司的创始人本田中一郎。 稻盛和夫曾经出版过十多本介绍企业经营理念和人生哲学的图书，阿米巴经营是他比较重要的代表作。阿米巴经营模式被誉为他的公司京瓷公司的经营成功的两大支柱之一。 这一本书详细阐述了阿米巴经营的操作方法，总结了稻盛和夫的经营观点和实践经验，是学习阿米巴经营的必读书。 阿米巴经营基于牢固的经营哲学和精细的部门独立核算管理，将企业划分为小集体，好似自由自在咁重复进行细胞分裂嘅阿米巴，以各个阿米巴为核心，自行制定计划，独立核算，持续自主成长，让每一位员工成为主角，全员参与经营，打造激情燃烧嘅集体，依靠全体嘅智慧同埋努力，完成企业经营嘅目标，实现企业嘅飞速发展。 日本远银资本嘅总裁孙正义曾经高度评价这本书，他说如果没有稻盛先生敬天爱人的思想和阿米巴经营的方式，就没有软银的今天。从这一点来讲，就算拿几百亿日元都报答不到稻盛和夫的教诲。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阿米巴经营》，作者稻盛和夫，由商周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今晚好开心咧，就同树人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系主任咧李嘉文博士就讲呢个嘅咏春嘅心灵世界啊，咁因为写一本书就系口述历史，关于呢个嘅叶问师傅噶，咁啊六个徒弟系嘛，即系你写喺里边。 系啦，我拣咗系血脉传承同埋师徒传承。 系啦，咁血脉传承 不过我要抢麦先，不原来阿林以乐咧，你都系功夫世家嘅。 梗唔系啦， 不过又系阿爸好，唔好意思啊，阿爸好叻，洪拳系咪虎口相迎？ 虎口相迎。 不过其中嘅仔。即系你啦，系嘛，就冇乜兴趣， 因为怕痛啊。 有呢个就系好多人就系话学功夫，首先就系唔要怕痛。 哇！一嘢喺埋白，哇！斗嚟断啊，老豆唔打咁嘅， 唔紧要。 但系就好仰慕，好仰慕李小龙咯。所以嗰阵时我哋起喺嗰啲嘅垃圾房门口踢啊，一踢有啲细路仔真系悲剧啊！跳落楼噶，真系，因为起飞脚吓， 即系以为嗰下， 以为嗰下真系 O K 吓，估计唔到咁嗰啲，即系有啲咁嘅意外喺度嘅。咁所以有时啲嘢，我觉得功夫咧就真系要跟人学，就唔好自己度乱打会出事。 咁但系谂下七十年代嘅时候，大家都系喺个街头，好多人都喺街头长大， 系 都会有呢啲咁样嘅。 咁我哋喂老老实实咧，你话校园嘅搏击游戏咧，常常都发生噶啦。我哋嗰个年代系咪啊？即系大家一 切磋。 一两个一埋身就其实同学识围圈噶啦，系俾佢哋一个突然间一个舞台噶啦，系咪？其实你个研究里边咧，跟呢六个嘅师傅咧，嗰个心灵世界咧，会唔会？嗱，我觉得好奇怪，我自己就唔中意做师傅噶，因为我由四十岁开始咧，就有人世界各地不同嘅地方会走埋嚟，我想跟你学，拜你为师。 董笃笑， 我千祈唔好，千祈唔好，千祈唔好，系啊，董笃笑，我千祈唔好，千祈唔好。我话即系交流一下就好啦。 我其实我都好想知嘅，因为有啲师傅即系近年啦，佢哋嘅谂法都系，我又唔系好控制到佢哋究竟佢教啲乜，同埋如果讲到冇得，又好似好沉重咁样。 系啊， 即系但系我就跟住会问啦，其实。教练啦、啊，老师同埋舞者所讲嘅师傅，其实系咪真系分得好清楚？咩情况你先至肯觉得嗰个系你徒弟咧？咁、会唔会你就系睇得好重？ 我睇得好重。 做你徒弟嘅话咧，其实你乜都要管埋嘅。 喂，唔系啊，做得我徒弟即系点样咧？行一出街，你个额头作住林以乐徒弟啊！你有咩冬瓜豆腐？有咩？出錯都係我要孭飛噶嘛？你 咁但係而家你做父母都要噶啦。 咁嗱，做父母嗰個係冇得揀咧，生咗自己嘅女出嚟，咁你點啫？係咪先？咁但係我徒弟都要唔收啊嘛？仲有你我就仲有我係比較逍遙派嘅，我係覺得我笑傲江湖係我嗰派。咁你叫我收一扎徒弟，哇！咁樣嘅咁大龍鳳，我真係覺得好大壓力嘅心理上。 係，所以我專注。研究嗰即系主要嗰六大系统啦，譬如叶准师傅啦，即系爸爸就系阿叶问啦，系咪大仔？都有啲人话其实你套功夫啊正唔正宗噶？你几多岁先至跟阿爸学噶？其实都背负住好多压力噶。不过既然要接啦，即系我要传承，要保育，系咪？即系始终佢系非物质文化遗产，即系传承人啦，即系叶问咏春嗰度。我觉得跟佢嘅徒弟都几有特色嘅，就系佢哋好多都系文人嚟嘅。当然啦，龙虎武师又有，生意人又有，而我好好彩啦，我喺阿准叔介绍底下咧，就认识咗佢嘅其中一个，即系佢觉得我可以成日揾佢去跟进啊，阿准叔喺边度，几时要影，或者你想写啲乜，你有啲咩资讯，你问佢啦咁。咁就系阿彭耀君校长，即系本身都系我树人中文系嘅，即系师兄嚟嘅。我会睇到佢系点样咧，佢同我一齐教我点样将武术。将舞嘅内容咧文化，即系变成系你点样用文化嘅方式去展现出嚟咧？因为其实你喺网上都会睇到嘅，有啲人都觉得吓揾个行外人嚟研究我哋叶问咏春啊咁啦。咁但系你点样可以将武术大家讲到好似唔系你自己嗰个门派，可能甚至乎你唔系个系统咧，大家都会互相觉得啊，你嗰套功夫唔得嘅，定系点样？但系我哋研究就系点样大家喺同一个范畴。同一个层次坐低落嚟去探讨去了解，所以我成日讲六大系统嗰个包容性，唔同观点角度啫。但我都愿意将我嗰套功夫嘅谂法，因为我其实唔系主要研究佢哋啲即系拳脚功夫嘅，我主要研究包括佢哋点样传播啦，佢哋嘅人伦关系系点样啊，佢哋嘅发展嘅流播系点样？你谂下，你系六大系统嘅人肯各自坐喺度俾啲资料你。 最尾佢哋一齊坐低幾次，其實幾十年嚟都冇乜試過係，即係佢哋試過坐低嘅各自試過一齊坐，但係咁樣坐低嚟研討喎。 其實坐低飲杯茶咧就都機會少噶啦，係咪啊？ 仲要大家一齊示範，你都知道其實唔少師傅係好唔中意你叫佢示範佢示範嘅，佢自己意道又唔同。咁所以其實我成日都講六大系統雖然各自有唔同，但係佢哋有一個共通性，就係佢哋去到依家2021年咧。他们很想找一些方法去传承和保育、 嗯、 口就算说其实我没什么所谓的放在笼底都可以，但其实他们是很珍惜自己师 傅，是挤出来给人看的， 为什么呢？他们不是为了威、啊、很多根本上都已经我又不见他在 YouTube 天天在这里开 talk 自己的 channel、嗯、但其实我想都是遇上有缘人，他很想将一些东西找个可信的人，即是相对、嗯、能够是梳理完之后被人看到，其实我自己开心的、嗯嗯、因为要取得一班男人的信赖呢，其实是我们女流之辈又不是很熟功夫的、 啊、 其实是真系可能被審視咗好多次，自己唔知道。 但系相對地咧，就女士有個著數嘅，係咪先？ 邊方面？ 男士對女士始終客氣啲嘅。 客氣嘅。 係啊，對男士對男士就咩啊？做咩？唔怕唔怕咯？咩咁嘅咯？ 我俾人兇嘅，反而佢啲徒弟 係 真係嘅，因為大家好中意自己師傅嘛。啊、即係譬如阿準叔嗰啲徒弟身邊，我諗我跟咗幾年，我由佢91歲跟到而家97歲。 哇！ 係啦，佢行得快過我啦，當然好堅好壯健嘅。但佢身邊都圍好多人噶嘛，即、嗯、係你圍其實你埋到佢身嘅徒弟都唔少嘢，唔係講你嘅人生地位啊、嗯、各方面，而係你都要緣分嚟噶嘛。咁佢哋可能用咗20年、30年時間先至圍到佢最內層。 係 做乜你突然之間成日都圍到佢？咁同埋可能佢哋都保护师傅嘅，都好想知道你拍啲嘢我嚟做乜嘢噶。 会唔会即系讲唔好嘅嘢噶？ 咁啊系啊，不过系师傅讲唔好嘅，即系师傅我跟到佢第三四年，佢开始有阵时有啲嘢想讲，即系到佢93、94岁咧，佢突然之间就 Rookie 我有嘢想讲。你唔系佢唔系讲 Rookie， 佢话可诶拍嘢我有嘢想讲啊。真系试过对住镜头，佢隔篱嗰啲跟咗佢好多年嘅徒弟都吓一吓。 哦，未听过。 乜原来师傅系会介意啲人教拳咧？唔係佢以前教嗰套方法，教教下教到，因為我哋講緊非物質文化遺產，你要傳承保育就係不變形、不變質啊嘛。咁但係阿準叔都話其實係好難嘅，我都未諗到點做。我年紀幾廿歲啦，咁你會見到佢有啲真情流露嘅，即係去到95、96嘅時候，係、嗯、啊。 不變形、不變質啊！呢兩個標準都幾艱難啊！你問我係咪啊？我一攤隻手出嚟，45度。同你攤咗44度已經係變咗形啦，你明 唔係？所以咪就係咯，你頭先所講嘛，你自己就唔想收徒弟啦，咪、嗯、就係咯，你係咪可以喝停佢咧？喂，你咁樣教功夫唔得喎。係 啊， 同埋有啲人仲係會好在意有冇師傅手肯俾你教功夫咧、 嗯， 因為有啲事實上佢想出嚟教嘅時候，師傅已經過身啊嘛。咁究竟我仲可唔可以孭住我師傅個名咧？咁所以有一啲喺你訪問佢哋嘅時候，其實佢哋背負都好多好大嘅壓力嘅。 嗯，咁所以呢個就係即係師徒嘅關係咧，相對地兩者都有壓力喺度噶，係嘛？咁一個就要睇下個徒弟係咪真係學得曬咧，所有有得足咧？如果徒弟覺得哇，會唔會即係羞辱咗阿師傅個名咧？又背負咗呢個名咧？行出嚟嘅時候，跟住啲人就話：喂，你得唔得㗎？咁你係好大壓力嘅。係 啊，同埋我記得阿正叔過身嘅時候咧，即係我都有佢喪禮啦。即係去到個喪禮嗰度，其實有好多好動人嘅情節嘅。大家跟住佢好多年嘅徒弟。致辭嘅時候講嘅嘢啊，咁樣，我諗而家呢個年代，講真，我真係都見過有啲人爸爸過身，佢自己都唔去嘅喪禮，可能係太傷心啊，好多原因嚇、 嗯。 你去其實亦都唔代表啲乜嘢嘅，雖然好似一個武林盛會咁，咁、 嗯、 但係我哋所講嘅人倫關係啦，師傅走咗，我擔住嗰個系統，其實仲可以做啲乜嘢咧？其實我諗。徒弟都好大壓力嘅，即係大家就係睇住嗰個人去做啦。你仲可以點咧？會唔會師傅過咗身之後，其實你就仲要點撐咧？咁樣，尤其是喺疫情底下，好多拳館有時都時開時閂噶嘛。係 啊。 咁我自己好中意李旭昌師傅嘅都，就係依家嘅詠春體育會主席。 我認識咗佢幾年啦，即係都唔係成日傾電話嗰啲，佢又係 send WhatsApp 俾佢好耐先覆嗰啲。但係佢睬我嘅，佢有陣時都會同我傾下，即係譬如我問下，喂呢、這個師傅咧係咪流㗎，定係點？因為我自己唔係自己業內好耐，係啦係啦。咁除咗問我自己師傅啦，問下我自己嘅啲顧問啦咁。咁有陣時我自己做開記者，我都好怕咧，我揾嘅被訪者其實有陣時佢自己講到自己吹捧得好好， 嗯。 咁但係你有陣時真係要 揾冇人識嘅咁樣， 又或者識佢。好出名括弧嗰啲咁样，咁所以你有支盲公竹喺度，你谂下你到咗咁多年人，佢会肯同你分享，佢都唔惊你录音，佢唔惊你个 WhatsApp 会周围 share。其实呢、這个呢种建立都好难得嘅。 系啦，我话你真系好嘢。 我觉得我谂我一生人最好嘅幸运就系我遇着嘅好人比坏人多。呢个好重要 的。你知点解？ 点解咧？ 因为好嘅人先会遇到好人多坏人少。 哦，我哋跟住低头祈祷噶咯。但系我觉得喺我了解嘅权管文化好得意。其实仲好多嘢唔识嘅，即系除咗你入权管，你坐喺边度，你好重要啦。即系你嗰啲位咧，阿师傅嗰张 真系分位置咗。 喂， 分位置 咗，已经系叫做先进咗噶啦。咁、但系咧，譬如好似 即系大师兄就呢边左 未嗱，而家都冇咁多位置有得坐嘅。譬如好似我师傅咁，即系新式权管啦，有张凳。即系你后边嗰啲凳咧，即系公司凳咧，佢话有阵时翻嚟真系会啲徒弟唔问就坐咗喺度， 攰得滞啊嘛。 喂，但系嗰度全家全部得一张凳啫，即系有啲人真系会唔识嘅。咁当然啦，师傅冇得讲，喂，你知唔知呢张系我坐嘅凳噶咁样啦？同埋其实有啲潜规则系好得意嘅。原来如果大家都系师傅咧，譬如你拣拳啦，我无端端系唔应该摸上去你拳馆度，喂，嚟睇下打下卡咁样， 佢唔得啦。 系啦，点解唔得咧？ 呢叫踢馆咯。 咁已经唔系叫做要讲手啊，要练噶咯。但系上嚟原来都要问清楚，同埋通常咧 目的为何 系啦，同埋就算真系朋友嚟噶，大家可能原来约喺楼下饮杯咖啡，跟住等你教完拳，等你 OK 啦，我先会上嚟，而唔会话 你教紧拳我走上嚟咁。 系啦，就算租一间拳馆都系，就算你教个钟你未完嘅，一啲好有规矩，好即系。好明白嘅，都会喺出面等，而唔会话入嚟睇下你教啲乜咁样咯。咁呢啲我谂新一派真系唔知道，乜、有咁多？ 咩又嚟观摩下噶啫嘛？咁都唔得咩咁啊？ 系咯，又话要交流嘅咁。真系有阵时要摸清拳馆文化系好独特嘅。 系咁，但系你一路同我哋咁熟咗咁多年咧， 其实熟好多个层次嘅。我觉得系我嘅经历，觉得叫做熟啲啦。 系啦，咁你咁多年，你觉得佢哋嗰个武侠世界里边咧，想传承除咗武术之外，会传承啲乜嘢？ 我估佢哋好大程度开始面对嘅同时间竞赛，因为香港好多师傅年纪开始大啦。咁你原本好觉得要收埋笼底嗰啲咧，包括咗你嘅功夫、你嘅谂法，好多时佢哋将自己嘅一啲见解啊，佢哋系好想传俾啲有心人嘅。咁我见到有啲系揾紧，有冇啲人系值得将成套拳或者成个谂法系传俾佢咧，其实系好难嘅，因为佢哋所信嘅由好多见解变成一啲时间累积嘅心得，权利又唔写出嚟，其实好多人又唔敢写，或者唔中意写低权利啦。但系权利变成一啲哲理价值观，有阵时我又会谂，其实啲人嚟学拳系咪真系个个有兴趣听你突然间企喺度十五分钟讲价值观嘅咧？我真身经历，原来又真系会嘅，即系可能而家啲人特登放工都七八点啦，上到嚟拳馆，原来唔系净系想出一身汗，因为可能想出一身汗就去 gym 啦，系咪或者打泰拳啦？可能佢哋而家跟师傅咧，我嘅观察就系几个师傅都系，其实佢哋反而系佢平时嘅为人，佢哋嘅一啲谂法。反而佢哋啲徒弟仲想去， 即系学多啲， 去学多啲。好似你话斋，点解你收唔收徒弟嘅就系、是、你唔系净系教佢懂得笑嘅。其实你教佢系你 成个做人啊， 冇错。任何时间都要表现得好，其实好难 的。系啊，我觉得即系同埋好真情流露啊。咁一孭咗师傅呢个咸头咧，你就觉得喂，再喺街边吉鱼蛋得唔得嘅咧？咁你开始问你个问题噶嘛？ 贴地呢啲叫做师傅，有阵时都要了解一下市面嘅系咪？识用八达通， 了解识啊，即系搵个 PR 搵你做 PR， 咁我够胆做师傅话俾你听。 自己教人就得啫，自己都好多不足嘅。 喂，但系我睇见你未来就个发展系将会做咩？咏春嘅虚拟境界同埋。香港非遗与叶问咏春，即系非遗，即系非 物质文化遗产 咁样啦吓，系将会系点啊？ 嗱，其实你都知喺大学系另一种世界啦，我哋都要做一啲研究啦。咁我其实失败过很多次嘅。咁我之前申请过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嘅一啲资助，失败咗。咁啊唔紧要嘅，又系呢、這个剧本唔得唔紧要，我再包装过。咁啊再申请一个系田家炳基金会。咁我好多谢佢哋啦。虽然要嚟紧嘅两年咧，我哋包括会我哋会同出版社合作咗，我哋会出一啲绘本。绘本。咁其实绘本咧，初初我哋谂系咪净系细路仔先啱睇咧？我嘅观察原来又唔系、哦，即系原来好多大人咧都好中意睇绘本。咁绘本你中意个细路仔，你咪就咁睇公仔咯。大人可能你侧跟就会睇下有啲乜嘢嘅，我哋想讲嘅咏春系一啲文化内涵。你讲嗰啲好老土嘅传统应该入嚟应该嗌父母。你嗰啲师徒关系系点？可能睇本绘本咧会轻松啲。咁跟住我哋会去啲中小学嗰度啦。我哋会有啲 talk， 包括咗唔系净系睇本绘本嘅、哦，即系可能系叶问嘅后人啦，佢哋嘅徒弟去讲咩叫做叶问咏春嘅源流系点样？香港嘅流播 即系呢几个师傅应承咗，你肯做呢啲嘢噶啦？ 系啊，好难得啊！我觉得呢个啫、哦，你谂下以前，我谂你要揾师傅喺拳馆未必揾到，因为有啲师傅系唔出现噶嘛，你要见到佢真身其实系难嘅、但系我庆幸系佢哋开始都明白，点解要传去中小学咧？其实你要叫佢嚟跟住俾钱去你学拳系好漫长嘅路、但系你直根喺佢哋去谂。由细细个开始去知道佢哋系一个唔系净系你头先所讲黑社会男仔打交，呢、个已经系好难。我觉得最难嘅咩就系、是、你私人嘅，例如田家炳基金会呢啲唔系政府嘢嚟噶嘛，佢、要信你呢套唔系净系为咗去宣传某一个派系，而佢觉得有咩用，我觉得呢个系重要咯。咁、另一个头先所讲嘅嗰、那个咏春嘅虚拟境界咧，嗰、那个就是政府嘅，嗰、那个就创新及科技处搞嗰个创新科技基金。 即系真系用 VR 啊嗰啲咁嘅。 嗰、那个用 AI 系啦，咁即系你收集到啲数据，跟住我哋会揾叶问嘅后人啦。跟住会打套拳，跟住你 po 咗喺度啲小朋友同埋中学生，你可以对住嚟知道你嗰、那个，因为我哋如果你拳馆咧，阿尔乐。小念头嗱，埋啲埋争，哇咩叫埋争咧？高啲低啲，其实你真系好有阵时，你要中小学生去理解系好难噶嘛。咁 AI 系其中一个方法，你会比较容易去做一个参考。但系我觉得好难得又系啦，六个系统嘅师傅，佢会觉得可以接受。你谂下，其实好多师傅听啊想讲粗口， 啱啊， 你搞咩啊？你又梗系嚟拳馆啦，但系你谂下喺疫情下咧，佢哋好明白，好多时拳馆开唔到啊。咁变咗啲学生可能嚟一两次，咁跟住佢翻屋企练噶嘛。翻屋企而家有几多屋企系有对有成块镜嘅？ 系咯。 咁你点样对住咧？咁当然你可以 有块镜都阿妈霸咗啦。 系啦，你可以唔嘅。咁所以呢个系一个辅助，等佢哋可以多啲资料咯。咁所以我觉得而家嘅师傅反而佢哋仲入世咗。 哇！真系呢度要预祝你成功啊！希望呢个嘅咏春喺香港继续推广啦，由中小学开始啦，就让未来更多人咧就学识呢样嘢，同埋唔单止系学嗰个嘅拳术，背后嗰个嘅人生哲理。 你都考虑下跟翻阿哥学啦。 系跟阿哥学。听晚咧，我哋会有系邓达志啦，陆仁龙博士同埋邓少兵老师咧会讲，老师咧会讲呢个山河地理文字古书嘅。咁最后要送一首歌俾大家，咁李嘉文博士点嘅歌叫《蓝战士》唱嘅，叫《浪漫的年头》啊。 命运就是你我的沿途，看见你光向前途，我也各渐渐迷途，下日实在太美好，不知道到处也有冷冷的警告。朋友总有眼泪在流，故齐牵手，尽没悲痛于背后。新的你情待每天重头，凉棚伴我看星宿，十数个春秋，对这天空的爱活的自由，你说会永远拥有。浪漫若是风筝的起舞，跳跳时的你仍然也胜过活在笼笼，但是实在家太高，风吹到把它片片空中飞舞。朋友 通于背后，新的你情待每天重头，凉棚伴我看星宿，对这天空的爱阔的自由，你会永远拥有。到个春， 到个春， 到个秋， 到个秋， 多少个年头， 在我心， 在我心， 在我手， 在我手，过去了并未能留，浪漫的心这一天可接受，从前恶运再度。断了线的你仍然也正歌活在林路，但是实代价太高，风吹到化作片片空中飞舞，